想起你的脸，好久不见，在远方的 my friend。 不论晴天雨天，也会偶尔怀念一起做梦的岁月，再多回味不如面对面。离很远，我们同样经历四个季节，地球公转自转不管几圈，相信会回到起点。 One life 会有那一天，我们重逢在那边，星空下草原边，要狠狠聊真言。 One life 等着那一天，我把信念守成约，我期待你出现，就像我期待全新每一天。有你的一切，总能给我心力量不远。离很远，我们同样经历四个季节，地球